好，歡迎嚟我睇下雙周報已經變三周報啦，依係二係農曆新年第一日，恭喜發財先，向各位。 好難事就話， 喂，唔係月刊嚟喎，喂。 唔係，就雙周報啫，因為上次啱啱隔過年啊嘛。 純粹係過年提上一次提咗一個禮拜，所以呢個禮拜呢一次就三個禮拜份咁 樣啫。即係話三個禮拜其實積壓咗都唔係好多新聞啫喎，又。 梗係唔係啦？其實好巧多新聞，其實係呢頭上次錄完就嗰頭一大堆噶啦，但係講緊你唔鬼記得咗啫。 講咪講邊啊先？你想咁樣？ 你喜歡？ 講咗籃球咧，籃球咧喺event活動咧，被封 Twitter。 今年一定到田中落台。 其實唔係今年，咁佢都話咗你聽，今年一定到嘅。不過會換 HML 五辦啫嘛，即係佢話咗呢個係拉屎啦。 嗱，講下依家嘢先，就喺2月22日，即係11:00，其實籃球嗰時有活動嘅，搞 event 嘅，突然間佢個 Twitter 俾人凍結咗。咁就成個石一眾提出， 唔係凍結啊，直頭入唔到，冇 Q 咗，講緊係。 誒唔係，係凍結，入到去話你聽係凍結，係個 account 凍結，佢話此帳號已被停權，係話你聽係停權嘅。 因為之後話直頭啲點講啲 record 冇曬成嘅，又話開翻之後，即係唔似係咁凍結咁單咯。如果凍結嘅話咧，通常你開翻就冇，即係繼續去噶嘛。 官方刪你 account 同埋就會變咗，就你然後你入去就會見到停權，你自己刪 account 就會見到個 account 不存在。 follow 啦，仲唔係 follow 睇咗 follow 仲喺翻度，過18,000同埋130,000+仲喺度嘅， 喺翻度。因為我記得佢係開翻之後，官方 account 出聲明話：哇，好耐冇見過零 follow 啦啦咁樣。 唔係喺翻度，喺翻度。 應該係人手動搬 account， 其實嗰個係新 account 嚟嘅。同名，因為你其實理論上你刪咗 account 之後，你可以同一個名重新開翻一個，然後如果官方係肯嘅話，可以將你舊 account 車過嚟嘅，即係個 database 如果佢仲存在的話，即係如果係有曾經試過零嘅話咧，我相信呢個可能性比較低。 總之就而家肯定啦，嗰個 folder 數係翻到嘅，咁又係2月22日上晝11:00，咁咧就大轟動啦，結果就。大家就一路估緊咩嘢，就一般都估係會唔會係俾人投訴話係有啲 唔係首先 即係大家又開香檳，哦，終於執啦，唔係咩？ 今年終於到啊！即係唔係其實 必須死啊！ 講呢樣嘅話咧，其實一開始就第一個係估有乜係咪？因為這期呢期咧就Twitter 其實封咗好 Q 多間， 主要色情嘅嘢 好多都係同兒童色情有關，唔係色情咁簡單，係兒童色情。你知啲鬼佬咧呢啲嘢幾咁緊張噶啦，然後喺佢眼中所有美少女都係兒童嚟噶嘛。 咁即係同等入唔係好正常嘅，對鬼佬嚟講咧， 1933年啊，兒童。 唔係，因我即係我個人嚟講，對啲睇啲亞洲人咧，佢加嗰啲亞洲後生過佢好多噶嘛，年輕翻3歲。 係啊，咁啊，不過但係冇問題就係入邊。最後生嗰個都半世紀啦，大佬。 但結果嗱，可以就係 大家第一樣係首先係推測，因為真係爆咗好 Q 多即係個近期真係見好 Q 多 account。我講緊係咧，因為我有 cap 低個個 timeline 嘅習慣，我 cap 嗰陣係講緊篤落去，唔見咗個 account 唔見咗，係成個 account 唔見咗，即係好幾個啲滑羅嘅。都那嘢， 唔係點解遷曬咗去其他 SN 平台啫？ 特點就係個 account 都係成個，個 account 本身係有直接同你講羅莉啊之如此類嘅 keyword 喺度，個 account 本身就有 keyword 向選。 所以而家都要鏟 keyword 噶， 俾人鏟過幾個共通點都係呢樣嘢。 因為留得落嚟嘅全部都係啲避曬㗎啦。 所以我懷疑係咁啊。咁樣第一樣啲人肯定先諗呢樣嘢啦嚇，因為。點講啊？籃球咧，雖然就唔係真係硬色情，但係你啲中破圖嘅，即係其實喺鬼佬眼中都係色情圖嚟㗎啦。咁你鬼佬眼中，你咋女都係全部係羅嚟㗎啦。咁即係都係兒童色情啦。咁一開始啲人咁樣，第一樣係有咁樣諗啊。咁第二樣就係諗係會唔會 keyword 問題。咁當然啦，我 keyword 問題我當下我就覺得不可能嘅，因為好簡單嘅啫。如果Twitter 去到用 keyword 去封 account 嘅話咧。仲要係用機械式誤爆嘅話咧，呢個唔可能係 Twitter 嚟，呢個微博嚟嘅，呢個肯定係，所以呢個不可能，呢個真係不可能嘅。 咁咧就結果就後屘復出，有人即係翻生咗之後咧，就有人話係 未翻生啊，嗰時未翻生嘅， 就 官方唔知唔係國川定乜嘢嗰扎，總之借 account 用啦嚇，去公布翻就係個原因就已經知道 係 DCMA 事件 ，DCMA。是有人利用美國的數位千億著作權法投訴 DMCA 是啦 DMCA 你 Google 裏面你找一些、去尋寶的時候呢， 有時你按到落底，你按到落底的話，他會說、由於這個美國所謂千禧年法所以有部分結果予以屏蔽這樣東西，那他咁我兩倍有介紹講少少，好簡單，就係講緊，如果個平台，避風港主要係避風港原則，就係、是、一個如果個平台你有係俾人哋上載內容嘅，即係我哋你 Twitter 啊、YouTube 啊、Facebook 啊、Lico 嗰啲全部都係呢一類型平台嚟嘅。你用戶上傳嘅內容，平台唔做背書，唔做保證，亦都唔會孭飛。佢只需要喺呢個收到投訴的時候就即刻鏟咗佢，咁或鏟或者屏蔽，總之唔停止佢對外公開啦，咁佢就冇法律責任噶啦。咁呢個就係錯位連發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避風港原則，通常都係賴呢樣嘅。咁講緊就係、是、有人呢樣嘢就俾人去惡意利用，就係話如果我明明不是個版權自由人，我冒充自己是，然後就去投訴他。那呢因為避風港平台一定是驚死的，後來沒理就評了你先。那這個就是、其實很多時候你最常見是 YouTube 最常見這種情況，最惡過最社會就是 YouTube。 那、Twitter 其實我之前沒聽過，即是 未聽過，都可能是因為沒那麼 detail， 我撐了我都不知道他說什麼，有時即係， 總之啊，而家就拆，就因為依個嘢，依件嘢就拆成架 account 俾人凍咗。 咁就咁啊，從咁啊，而家從雖然後屘又重開翻，因為如果你係假嘅假冒版權嘅，咁好快就會好快就可以證明翻噶啦。 同埋啲大，同埋啲企業嘅企業 account， 設下官方一定即刻做嘢啦，投訴啊！即係查佢走，發生咩事啊？無啦啦覆我外，咁一查 我調翻轉人哋你點講啊？不過雖然有時你佢又冇佢冇攞星嘅，咁就麻煩啲嘅。 咁啊係嘛？ 冇星定藍剔啊？唔記得咗。 藍剔， 佢冇藍剔係麻煩，係都係當個人嘅。咁啊麻煩。 講真，其實依類嘅 account 其實你講真就係你作為企業嘅 account， 你真係攞藍剔安全啲啊，咪整賴。 冇辦法，日本太多，你一隻 game 就隨時有兩三個 account。即係唔係一日一隻，唔係一隻 game 一隻喎，係一隻 game 可能有兩三個，你攬過咧最少有三個間，即係咁啊，就咁簡單啫嘛。 我話咧就係，喂 ，FGO 佢 FGO 個官方 Twitter 都有話藍色啦， 即係麻煩咯，即係咁。總之佢而家咁啊，純粹係被復仇啦，應該係你知田中幾多仇口噶啦，即係咁就最唔好彩嘅地方就係佢而家搞緊活動， 係啦，就呢個先大鑊。係搞緊活動嘅時候，你睇你 Twitter 去收風， 真係有人靠個 account 唔係個 Twitter 去放風又好，收風又好，出資又好，谷活動都好啦。即係個 account 特別重要啊！嗰段時間， 習慣即係我哋玩開 FGO 習慣搞活動係諗 server 嘅啫，點會諗到即係搞活動會諗 Twitter 先啱嘅？ 因為 Twitter 唔重要噶嘛。 咁就純粹就係乜回事？即係不過都係都嗰句啦。其實佢 Twitter 近期真係封 Q 咗好多架 account， 所以大家先第一樣係諗到呢樣嘢，而唔係諗到數位法嗰個問題。我真係好少見，老實講。 太冷門咯！就算唔係呢排封得多 account 都好啦，你有幾可真係見 Twitter 會因為啲 MCA 封人嘅？ 呢個都係原因。有時佢封咗你，因為佢從來封咗你，從來都唔知咩原因噶嘛。不過通常佢見親都係路咁解，即係話唔定有啲其實都係關版權法問題事嘅。 嗱 ，Twitter 相對嚟講，佢版權問題比較少啲，因為佢嗰個設計問題。 接版權 Twitter 不嬲，相對冇即係比較真係冇網管嘅似係。 你唔止有 YouTube 咁樣啊嘛，相對嚟講，佢放啲有版權嘢比較麻煩啊嘛，唔係係比較難宣揚開去，咁大家唔理佢咯。 哦，咁但係唔係喎？你同人圖理論上都係侵犯版權噶嘛，理論上即係、就是、所以純粹，我覺得原因都係純粹因為大家唔知原因嘅多，知道原因嘅 死咗唔知咩事嗰種。 一定要當事人攞翻出嚟講。即係好似阿焦拉奇咁樣，阿塔拉奇咁樣，佢走出嚟話咧，我俾人封原因，佢又噏翻出嚟，跟住咁你先有可能知道原因，因為如果係 YouTube 嘅話咧，佢係會話你聽點解封嘅，到底係因為版權法問題啊，個使用者自己刪除啊，定乜嘢，佢有講噶嘛。 所以我哋比較容易知咁解。 但係依家穿下佢唔講嘅就真係唔知。 呢單就咁多啦，咁下一單。 好啦，講下任天堂同嗰部啦嘅第一回交手。 咩啊？嗰部唔係遊戲機嚟嘅咩？ 即係佢 真係你講係交手？ 唔係 正常。嗰度係遊輪喎。 唔係，學任天堂嘅開頭話齋，你不如爽快認輸算數啦。 咩投降輸一半啦，係嘛？ 佢真係話你不如乾脆投降算咯。佢真係咁樣，真係喺庭上面咁講啊！你不如認咗佢算咯。即係佢幾好又，總之就係呢次就係終於上庭。 咩豬扒飯啊？ 咁對我哋嚟講最大嘅就係佢終於上庭嘅話，就代表住佢啲資料要公開。 佢究竟嗰五條 到底我哋 專嘅專利乜嘢啊？ 係邊五嚿專利？咁其中一個就一月大家所料係佢個虛擬按鍵。 水滴系統。 係啦，咁跟住就有呢個朋友系統，呢個視覺問題，仲有 嗰個佢係黑嗰個嘢遮住佢影嗰個。 啊，仲有一個我唔係好記得啦嚇。 佢 save 咗開機會即刻。 save 開機要用要確認或者要用特定動作令你。你避免誤觸重開，好嚇呢幾個呢五個就 詳細自己查翻資料，因為都幾麻煩嘢嘅，屬於啲 咁其實最麻煩咁話，其實如果嗱如果我唔係好非常肯定啊，如果呢幾嚿都係不授權嘅話，不公開授權嘅話咧，你都幾麻煩啊！即係我唔講個虛擬件，佢哋上次講過咯。你朋友系統，即係佢個朋友究竟係你朋友嘅朋友嘅資料會可以經過授權而傳送俾你呢樣嘢。咁其實老實講，你 WhatsApp 都用過呢個樣嘢㗎。雖然我唔知佢兩個告起嚟會邊個贏啦嚇。即係但係呢個應用面咧就已經唔止遊戲咁簡單啫嘛。咁做個視覺問題就比較簡單，就之前即係我哋。當年屌過就係講緊俾件建築物遮住咗嗰陣時，件物 有影 嚇，個物件點一點如何表示？即係呢個又係 即係應該講啦， 又 可以 版權 喺你喺個石牆，你見到有黑影喺度嘅，咁你可以同佢影。 之前係 Capcom 揸住定係 Konami 揸住 ？Konami 又係 Fuyu Konami 啊？ 係啊，因為過咗期，所以我今次 廿年過咗期， 解決咗個問題啊 嘛。廿年係 Capcom 係受害者，係啊。 即係睇唔到會睇唔到自己咯，係 啦， 發場嗰時候。 咁就佢個專利係廿年嘅，所以而家已經過期。咁呢度入邊咧都係相關的專利嚟嘅。咁老實講，如果呢五嚿唔係公開授權嘅話，都幾麻煩嚇。就到而家第一回就其實大家冇咩變，冇咩交鋒啊。 其實但係 純粹係大家提。即係大家提翻你個攞出你個書面，即係你申訴者要睇。我而家要告佢啦，我而家證據如下。 而咧變反方就係講翻就係、是、我點樣點樣，所以唔成立。係 咪咧？我認定唔認？ 啊、 我搏我即係同埋跟住就係我而家係會同你打落去定唔同你打落去？因為佢嗰下可以喺庭上當庭認罪，跟住就收工。雖然呢個係不可能的事啊。因為如果你係打算認嘅，唔會喺庭上認啦，台下邊收到佢啦。 嗱，佢講過嘅，嗰本嗱講過就話，唔係佢應該就當初喺商討論嗰時候，即係仲喺台底下面講數嗰時候咧，嗰本就話，你話 game 遊戲 game 裝置啊嘛，手機唔係 game 裝置啊，你證明手機係 game 裝置先有睇啊。 專利內容講到係手提式用於遊戲的裝置， 係啦。 咁手機咪係手提式用於遊戲咯， 咪就係咯。 佢唔係專用於遊戲，唔代表佢唔係用於遊戲。 最就係佢話 game 裝置，總之可以玩到 game 嘅嘢就係 game 裝置噶啦。你佢用一隻廁所板可以玩遊戲多 game 裝置， 電飯煲得 咁樣啫嘛。 哇，係你理論上係噶。 所以啲人真係可以。 黐板啫，好似冇見過尿兜，我見過其實。 咪就係咯， 計數機入邊只 game 你仲唔記得記唔記得？ 都 係 game 裝置 啊，係咪就咁簡單？ 所以 你冇拗嘅， 有得拗嘅，不過就係呢個真係關於係 白馬飛馬咯問題 啊，係啊，真係會變成法律呢個法律上面點解會拗就咁講啦？係用於遊戲嘅裝置定係只用於遊戲嘅裝置？咁因為講調翻轉，你講只用於遊戲裝置 ，NDS 都唔係只用於遊戲裝置喎。 佢可以教學 嘅，好多 NDS 可以上網嘅喎。 其實冇嘢係純遊戲裝置嘅。 冇錯，理論上，所以其實所以咪就睇佢有啲拗咯。咁要睇翻當初嘅條，咁啊等佢攞翻條文，喂嗰陣時冇寫個只用於嘅喎，冇得嘅嘅喎，就。即係咁樣攞翻呢啲嚟拗，咁庭上就拗呢咁嘅嘢。 我覺得對手如果唔係老任咧， 都仲有啲機嘅其實。但係對手係老友法務部。 即係大家一齊就講啦，呢個法務部戰 啦， 全説啦。 嗱，各嗱一樣法務部講嘢就係、是、任天堂咧，今次上庭就叫總務本部知識知的財產部，即係話法務部其實改咗名噶啦，就得五好似話得五個人嘅啫，呢個部門。 唔係呢個係總務部嘅點講啊 IP 啊即係知識財產處即是版權相關的，因為你法務可以有好多嘢，包括你咩勞工法務都係即係你個員工出嚟同你打官司，你都係你老闆都係法務部出噶嘛，都係出法務部噶嘛。即係呢個我唔知佢係故係刻意分拆開嚟去俾專打版權問題嘅，呢個應該係因為佢法，我哋之前其實講法務部係好，其實做好超多嘢嘅，即係咩法律諮詢啊，即係內部嘅就有法律諮詢啦、啊，對外邊嘅，你對供應商去追錢又係法務部做嘅，你同員工打嗰啲勞資條例又係法務部做嘅，好超多嘢做噶嘛。咁呢度呢一 part 呢個部門就專款負責版權問題嘅，就咁樣啦。咁我相信原本都係喺法務部抽印出嚟嘅，唔使問啦。 即係律師團，簡單直接講句就係老任律師團。 係啊，而老任嘅法務部，你話佢冇對咩去，你冇對佢哋做支援，我話乜 Q 都唔信嘅啦。 好簡單， 所以其實都係法務部同你打嘅啫。 係啊，只不過佢而家代表名義，佢只講邊個咁講就係即係財產部就係負責呢個 project， 跟住就叫法務調人過嚟，調律師過嚟啫嘛。因為每一大企業一定有班律師長養住班律師搞啲咁嘅嘢噶。 心灰意冷啦， 總之就係、是、我好啲人睇依家新聞講出嚟，啲日本網民嗰句就係、是。白摸死人硬噶啦，即系死硬嗰啲人话冇得挡咁 样。我依然系望到有人系好铁齿话呢个老任版权蟑螂。咁老实讲啊，我退一百步讲，我谂系版权蟑螂入鱼我呢次佢赢硬，即系而且个道理都喺佢度。即系而且嗱，我再重新声明一通常我哋形容版权蟑螂咧，就唔系形容老任呢种嘅。即係佢贏，佢你最多佢係版權霸權，你話佢係霸權 ，OK， 我係可以接受的。 佢揸住發財。 因為通常我哋講版權將來係講緊一啲不務正業，淨係靠版， 淨 係 又 唔係買添，好啲就買啦嚇。 買路錢咯，簡單講，坐喺度收買路錢。 專收買路錢嗰啲，譬如嗰間日本嗰間追字頭嗰間 J 起， 六個英文字嚇，自己揾啦嚇。 就或者係呢啲我哋香港就 C 字頭 ，CA 字頭嗰間。 四個字啊，四英文字啊。 即係現金咁解啦咁咧就或者又或者係呢、這個SNK 嗰間叫乜嘢PayMore 嗰類，即係佢本業或者係大家全球比較啲骨文啊，定係嗰類真係純粹靠你打官司去個我哋先叫佢打嘅獎勵嘅啫嘛。我就算佢真係揸住個版權唔俾人用，或者即係好簡單唔俾人用，最簡嘅最經典例子梗係 Apple 啦。揸住啲版權係就揸住啲專利係直情俾錢都唔夠， 係啦，唔會俾你啊，放心。 一般公司就係俾錢咯。咁啱啱我哋講 Konami 嘅問題，就係佢收得貴啫嘛。佢哋收得貴，啲人 唔用咯，避開佢咯。 喂，大佬，我做隻 game 要俾咁大嚿錢你賺，純粹為咗咁大嘅話嘢，咁我避開佢算啦。通常嘅情況係咁樣嘅。咁呢個情況咧就如果網上流傳嘅佢嗰陣，我就我要保留翻少少，因為呢個其實唔 sure 嘅。即係佢公開授權，係佢係公開授權嘅話，就更加咁講緊。喂，大佬，你本來就可以攞嚟用嘅，但係你而家攞嚟，即係敬酒唔飲飲罰酒，我咪告鳩你咯，就咁簡單啫。我覺得呢個情況就係、是，反正大家都知道，爸媽唔係，克羅帕嗰邊就死亂硬㗎啦。而家啲人係講緊佢。走曬紙啦，早就走曬啲輸曬。 你想打橫打定定打斜？ 唔係，係睇拖幾耐啫。 點死嗰 只？即拖幾耐啫。 死狀如何？ 同埋老睇呢種就睇老睇下老。 同埋點賠法？同埋老任要唔要佢間公司？ 老任又我對你條我 即係其實呢個陰謀就因為就話老任成世， 我玩一隻 game 開 多 感受到一隻 game 嘅末期嘅感覺。 因為佢應該係而家真係上過法庭之後，再前邊嗰啲未唔 sure。而家真係上咗法庭打後咧，佢係脱唔到產嘅。即係就算你嗰一你而家譬如可樂朋佢將版權啊、什麼資產啊賣出去，係法庭老任係有權要求法庭頒令收翻翻嚟， 追翻翻嚟咯。 係啊，我哋香港攬過嚟，我記得翻過幾單新聞上埋新聞噶啦，所咁啊但係呢、這個呢一次咧就 我相信佢仲間公司仲有少少價值喺度，剩翻喺度嘅。咁、嗯、我話唔係好 sure 呢樣就咁啦。而家我哋已經係討論到佢點樣即係車平完之後點樣回收翻少少， 執翻啲 唔係檢骨，我哋通稱檢骨。你剪平完人哋之後，咪要執佢啲裝備咯。 第一個殺你咁啊，就係、是。咁你殺完你殺咗史萊姆，執翻佢係咩殘肢咁用攞嚟用攞嚟賣錢啫嘛？ 唔知有啲乜嘢啦嚇，應該唔會有好多噶啦。 唔係，我即係如果老飲大力轟落去，可能灰都冇剩噶喎。 爆裂魔法咩？ 唔係老飲唔知，唔係老飲對呢只史萊姆級嘅怪物冇乜興趣，但係睇下要唔要執位金幣啊，或者係算啦，金幣唔要啦。 之前都講咗啦，入邊啲有網絡遊戲嘅。工嘅經驗嘅員工其實都有啲價值。如果將成間公司收歸佢旗下，即係作為資產抵押啫嘛。因為法人嘅 我想啊， 公司法人嘅條件咧，其實就不係唔會令到任何人坐監嘅。咁所以就都係賠錢，咁賠唔到咪資產咯。資產咧，公司最大資產咪你間公司咯。 咁啊。是不是 Corbella 的員工已經想著去改京都上班呢？ 說不定他們會很開心。 不是說不定一定會開心。做在 Corbella 上班，威啲地入邊上班威啲啊。 真的 要看人，有時要看人的。 真的看合約，還要看合約。 不如這個就看看情況怎樣先，看看因為可能都玩，不會玩那麼快玩完的。 沒那麼快，你打版權，你沒有三五七年。雖然大公司對大公司可能會拖耐啲，即係你 Samsung 嗰啲打三年， 黐線爭咯，三年咯，打黐線爭咯， 打三年。雖然呢度我覺得冇咁耐，因為戰壓嚟嘅， 因為太過一面倒啊， 應該一年半載收皮 啦。你律師團點人入翻就係打錢打官司打錢嘅，三年呢要三年錢啊。 重點係我錢都未必收得翻， 就係咯。 即係我哋之前好似聽過，你傳聞嚟嘅啫，我冇辦法證實。好似話個律代表律師走咗個腦啊嘛。喂，輸撚硬，連錢都唔一定打收得翻嘅官司，我覺得 硬啦。 佢即係所謂走佬，真係唔係指失蹤嗰只啦，即係我唔做啦，唔好意思。 踢我樓咯。 因為呢啲唔係刑事，佢有律師嗱，律師有一個情況下係冇權拒絕嘅刑事嘅要求，刑事指明，即係我犯刑事，然後我指明某個律師去幫我，只要我證實都係俾得起錢。咁佢個歷書係冇辦法拒絕我嘅。 但民事唔係噶嘛。 但係民事唔係，民事就可以選擇嘅，佢可以話唔做嘅。你喂，民事輸撚硬嘅，即係你除咗對個老任叫做有啲唔係，如果我喺老任上面攞啲渣拿，咁啊算幾勁下，可能係個碌嘅。但係問題就係我連錢都未必收得翻嘅。 最緊要就係冇話老任，冇話老任律師團啦，任何佢以嗰杯拿咁嘅級數。對任何一家大企業都冇可能贏啦！你試下彎就係，唔通你會 keep 翻會輸俾你啊 ？keep 翻巴律師， 即係佢而家咪佢都係期待佢嘅玩家入邊有律師肯，所以我第一次見有人喺 game 公告徵求律師， 會甜咗啊！都唔係少少嘅，真係太過分啦！我覺得係甜得， 我覺得係冇辦法，佢已經冇辦法， 走投無路啦，已經係。 即係除咗老實講，嗱你好啦，你作為一個律師，你會唔會嘥時間？你唯一有可能嘥時間落呢單嘢上面嘅可能性只有一個。你中意只 game， 即系你想佢唔死或者死唔晒，即系往你往比较好嘅方面去行，即系呢个系唯一嗰个原因。你就系个支持者，或最少系同情者。 但系身为律师嘅话，一次系唔同情一落噶啦。 由你都听过有啲义务律师啊。 但如果唔系真嘅，但如果一个律师兼 fans 啦，因为同情而。看不出這場必輸官司中國投下去、 哦、那你 那 他的級數是什麼大家心照 這個世界有樣東西明知輸他都想幫手的那都做些什麼有些那這個你又不要太否定人家 的不過我覺得律師會覺得就是算了課金算了好煩啊我課得 課完都是給老任的說這些因為現在的資產你現在的資產你真的課完你真的給老任的 還做這麼多做什麼 cap 圖算了炸炸 炸炸不 cap 完就算了好啊，咁呢單都差唔多啦。 系咯，呢單差唔多啦。 跟住下一單就 又講咗一個嘅，不過今次就同暗夜搞間新公司叫 Baga。 如果你唔係拉出嚟讀，就真係 Baga。 我唔係 Baga 都可以拉出嚟讀嘅。 Under Baga，Baga，Baga。 哇， 冇意啊！ 總之係新動畫公司啦。其實對比對佢同動畫局搞新動畫公司，我係冇興趣知嘅。大家都係嗰句就係、是。 A 化搞成点啊？啱嘢，睇 A 化先啦、啊。 完未？肯完未？ 系你开始未啊？妖！ 其实我觉得，啱嘢根本吓、啊，我冇打算完噶。我我冇打算做埋落去。 再拍 A 化。咩？得闲得闲先到，先到玩下咁样。 哎，我真系唔知佢。 三部曲就完噶啦嘛？你个佢个序嗰个系系咩噶嘛？最破 Q 系固定套路嚟啊嘛？喂，三部曲完咗噶咯。系你哋以为仲有下一步啫嘛？ 嗱，不过依间公司搞啲咩先？ 唔系，以为下一步系佢真系话咗会有四部曲，系自己系真正实字，即系喺 press 度讲明嘅，所以先至 讲下数有几难。 唔系讲 下，我玩过啦。其实咧， 讲咧就信噶啦。咁宫崎老爹都退休啦，系嘛？ 唔系，其实咧，与相比呢个庵野自己出嚟做动画公司，我多安可自己做动画公司比较值得讲。就主要係因為喂老友講緊陰嘢，佢唔係。 唔係嚴格講，依家唔係動畫公司嚟嘅，係遊戲公司好似係。 你做一間公司多媒體的，梗係搞嘢啦。 一間又攞嚟做手遊啊！ 即係出資嚟支援啲獨立製作嗰啲人嘅。 似係實咯。 係咪復刻翻 F 麻將咯？ 咁你要同佢嗰邊講搞掂你啲版權先喎，你之前嗰壇嘢。 總之搞間多， 今日小市店所未搞掂。 總之搞間多媒體公司啊，而家搞間。 佢叫多媒體，我覺得佢都係其實都係點講啊？不限於動畫咁解啊，只係。 哇！可能搞手遊啦，依輪手遊多紅啊嘛。 有機會，但係我覺得可能都係會攞嚟搞動畫。不過我諗，喂，多媒體你有錢咩？你有錢唔該你搞一搞你個 Nico 好冇？ 个质素系 高啲， 得闲无事呢啲真系得闲无事要出嚟忽两下嘅真系， 冲下水咁样。 即系喂，即系你见条穷卵走，真系娶老婆咁喎，而家即系我系 feel 到咁嘅 feel， 即系你唔系周身冇钱嘅咩？你唔系连搞乜嘢都冇钱嘅咩？咁你边度搵到嚟钱开新公司啊？虽然呢个业界有时咧真系开新公司系纯粹攞嚟还债，即系搞个新名堂去借钱用啊， 系咯。诶，唔好理佢啦。 啊，咁不过佢呢个咁嘅情况，我觉得几可以一睇嘅，未必以到一个佢既揸住咗个资源同脉络，最紧要系脉络啊。佢成日揸住咗嗰个点啊，好多啲非业界但系可以作为业界能力嘅人嘅点讲啊嘅人脉喺度，可以可能会有啲新嘢搞出嚟。其实而家最近你都见嘅。好 Q 多以前係 Nico 出身嘅人咧，係行咗入去正規嘅 ACG 真係在入邊，係好幾套。其實好多套動畫其實入邊你識嘅你就知噶啦。譬如咁啊，少女去南極旅行嗰個《白雨就更遠處》入邊就有唔少Nico 歌手，定係 Nico 製作人，我唔記得，我唔係好 sure 啦。總之係啲 P 嚟嗰啲係，即係呢類嘢嘅情況出現啦。係你而家。所以佢正式參入嘅話咧，我可能呢個情況會更加會常見啊，嗰類諸如此類啦。即係佢期待下嗰啲人物咁，傳統動畫梗係問下暗嘢啦嚇。即係呢個組合幾有趣。 睇姑姐聽住先啦，因為佢而家仲請緊人，而家先請人， 值得期待嘅呢間就。 好啦，講下喜事先。首先就話錢嘢， 終於啦嚇。 最錢嘢真情況 我真係我老實講，我聽完之後，原來佢哋未結婚嘅。 因为佢两个就系、是合作咗三年假同人组，结果即系因为合同人组日久生情，结果真系结咗婚嘅，即系真情同埋田健二郎。 佢哋搞同人之前就已经系识噶啦， 识，但系佢好似系话，因为呢三年嚟由识变真系交往到真系结婚。 佢即系 条粉肠布咗好多年噶啦，俾佢啦。 最唔系佢少数地声优控真系同识结咗婚嘅一个好稀有例子。慢慢加同埋升咗結婚咧，唔算稀有，但都唔多。 咁老實講啊，呢度 係釘住個聲優去做啊！你記住呢件係。 所以我覺得呢個真係天， 即係仲要，終於唔係會寫完啦。 呢個天作呢一 part 真係天作地設嚟嘅，即係我諗，即係大家都覺得非常之合理，好應份嘅。 不過漫畫家同聲優結婚嘅例子， 大家都覺得啊，問過咁係甜未啊？ 咁啊，田宮恭喜咗啦！喺佢新年咗時，佢畫咗篇漫畫，表面上就係幫佢做宣傳，事實上大家睇出係恭喜佢四個徒弟結婚嘅。 啊，咁呢個就點講？咁你除非咁啊，田係真係自己都中意對方嘅啫。即係我唔係指田健二郎啊。 我睇下先，除非佢都中意钱嘅。 错咗， 如果唔系你徒弟 应该系司徒结婚嘅，佢系 你徒弟结婚，咁你梗系恭喜佢，你照礼节 先系第三者啦。 同埋出大，同埋阿九米田石佢徒弟出晒名噶啦，即系相传有个古仔就系、是。在某次酒會，阿三毛健太郎鬧，喺度唔知嗰個吉阿田健二郎啲嘢，跟住九尾田同結果同交，為咗佢徒弟同阿三毛健太郎嘈交喺酒會上面，相傳有個咁嘅事嘅。 即係總之就係、是、呢、這個呢對嘢真係完美得沒話説，即係最少到目前為止真係同即係。 所以就好都好想佢，好想佢有 bad end。 唔 使，唔系你咋嗱嗱，讲清楚，不代表本人立场啊，仅代表嘉宾意见啦。 呢一对系继呢个版本夫妇之后，又一对系大家话终于结咗成咯。 啊，即系呢个非常之合理，就算环境啊，好乜都好，都系非常之登对嘅一对啦。 系啦，咁啊，讲另一单新闻啫，就系、是、歌手佐少沙花就同和田三同皮套演员和田三次郎结婚。咁咧就兩個人結婚嗰陣，啱好就係牙狼嘅一個 event， 咁咧就佢叫牙狼婚姻，因為咧阿佐少沙花就唱牙狼主題曲，而和田三次郎就係牙狼裏面絕狼嗰個皮套演員嚟嘅。 咁都呢一 pair 其實我覺得就唔係好熟嘅， 唔熟，因為應該因為一個歌手，一個就係 佐少沙花唱過好多動畫歌嘅， 但佢但係 pair 佢係因為牙狼識嘅， 動畫歌我唔熟，係唔好意思。 呢 pair 佢因為牙狼識嘅， 即係都因為 常咯，常聽過 成日飛 OPD 啊嘛， 呢個咩咯？即係閃電神樂有冇啊？ 冇，唔緊要啦，我有冇唔重要。咁呢個都係嗰句啦，即係雖然佢係歌手啦嚇，成星歐啊嗰類都係個生活圈子咁挑擲，喺工作上面揾到對象，真係唔係好出奇嘅事嚟。 嗱，仲一單咧就係、是、復出重新復工嘅藍井艾魯。 藍井艾魯 就因為舊年佢係因為 嗰藍條愛奶仆街， 佢應該休息嘅啦。不過算啦，佢嘅情況就 膝頭有事。 嗱，佢阿藍井艾魯就係因為舊年就因為身體唔好，就無限期休息。 啊，咁而家就行翻出嚟。之前佢嗌休息嗰陣，我哋都好似我哋好似有報到嘅。 咁而家就終於翻出嚟啦。咁就更好啦。好啦，講下仲有咁講埋一單，又係我哋萬年長講嘅動物朋友故仔。 人fuck you 過啦。 我哋講下隻新手遊咯。 啊，佢隻新手遊我第一個反應就係、是，唔係冇事到嗰只咩？即係今次唔關冇事到事。據說係一隻手機 game， 咁就 大錯不出好似。 正式得到授權的手機 game。咁啊，然後攞翻出嚟，大家啲人諗嚟拆包呢啲嘢就即係好即係基本嚟㗎啦。呢啲就係跟住拆到咧，就係兩樣嘢。第一，畫面疑似使用動畫嗰扎素材，唔係應該係使用動畫嗰扎素材。咁就其實幾即係到底八百萬係話佢冇授過授權，冇授權佢哋使用動畫的。套素材，因為雖然冇錯，動物朋友個版權喺你委員會度，但係動物朋友個動畫嘅製作嗰、那個點話版權係喺八百萬係有份嘅，唔肯定佢獨佔，但係佢最少有份嘅，因為佢做噶嘛。理論上佢都冇辦法盜用呢、這個，因為呢個係屬於精神權利，我哋香港叫精神權利，台灣同日本叫人格權，係冇辦法盜用嘅。你一定你理論上你必須要話你使用嗰陣時必須要得到我嘅同意，同埋要標示呢嚿嘢係我哋即係800萬做出嚟嘅。咁而佢冇做到，即係呢個素材咁呢動畫畫面上嘅素材就咁啦。跟住再聲佢入邊嗰個聲咧，據說有人拆包拆到係呢、這個係網上老翻單落嚟嘅， 仲有呢個來源者。 然後而且仲要係講緊佢單嗰陣時係冇清到個資訊，因為其實一首歌入邊咧係會有個地方有個區塊去放低個歌曲相關資訊嘅，即係譬如有啲地方作曲作詞，有時你將首歌掟上啲播放軟件啦，佢咪話你聽邊個作曲邊個作詞啊，甚至有歌詞喺入邊噶嘛，呢啲係附加資訊咧，其實喺個檔案入邊夾咗喺度嘅，就佢入邊其中一樣嘅就係上傳者拜邊個邊個。咁呢個格式大家唔使諗，唔使問阿貴，我知呢個嚟啲咩啊？老翻呢啲就老翻上傳的時候， 或者無端相傳啦嚇，冇冇講老法，無端相傳的人先會做呢個動作嘅啫嘛。邊個誰哪個相傳？只在咩乜乜論壇相傳嗰啲咁嘅嘢乜蠢嘢啊？類似咁嘅身份咧，咁個英文用英文寫嘅，咁呢嚿嘢只會係老翻先會出現嘅，即係有啲個只會係呢個非正式授權盜版先會有啦嚇。咁都發現佢一個官方授權的遊戲，竟然用呢個盜版的音源。咁就唔知係官方唔肯俾啊，定係佢其實冇買到個音樂嘅版權啦、啊，定係乜嘢？定係純粹係順手一掣？ 不過唔緊要嘅，手遊喺手遊嗰啲騎呢事件簿裏面依多一個都唔緊要。 然後仲有一樣咧，其實就唔係好 fucking care。我個人係講緊係好普通嘅事，唔值得攞出嚟講嘅。不過有啲人都攞咗樣嘅就係 game 其實係間公司之前另一隻都係類似咁嘅puzzle 遊戲嘅換皮。即係所謂換皮，我哋我拉雞關新開嗰個題啊，係啊，就講緊即係 game 系統咧，係一模一樣嘅， 個模組一樣， 純粹就係個圖素材，呢個最低級嘅換皮，即係嗰啲圖素材換成另一張，咁就算，好少少會重新畫個 UI 啊嗰啲嘢，咁呢個動，咁但係遊戲本身就冇變到嘅，即係呢個換皮，我認識最早嘅一隻模型係 Mario 2日版，唔係一個美版 Mario 2，係啦，夢。Doki 抄嗰只，唔係抄 A 位自家嘅 Doki。 唔係，佢係換皮換成美國版，喺美國邊出啫。 掹蘿蔔嗰只，掹蘿蔔嗰只叫 Mario USA。 係啊，即係日本用夢工場嘅方法。 嗰一種形式，嗰一種形式咁去。 即係都係自己手上嘅，不過我喺唔同地方。 喺遊戲界其實就從來都唔係咩嘢噶啦，純粹話佢收爛，話佢咩啫？佢係道德上有少少問題，但係版權上冇問題嘅。相對於前面嗰咁大慘嘅問題咧，呢個真係小事嚟噶啦。即係前嗰啲咧，老實講啊，八百萬可以告佢，我諗國川都可以告佢名譽損失啊，大佬，老實講， 因為你做到咁柒， 造成今日款， 不唔緊要咧，依個手遊收即時收皮，冇人會理佢。 啊，咁啊，冇事到嗰只至今應該我上個禮拜查仲係呢個事情登落中。仲未出嘅，嗰只大作應該冇咁大 好啦。咁講下啲濕咗啲濕星絲，有一單濕星料嘅，就係、是、龍珠就咁啊，學咁嘅小姐就離世之後咧，其實最頭痕就係啲資，其實佢之前配合角色就邊個接手？咁佢麵包超人裡面小病毒咧，就由最初喺特別篇裡面咧，就由左間嚟又客串一集，而家就由富永美奈做接手。以龍珠超咧。所以官方就宣布了是由九川零接手，但咧喺第128集里面咧，佢依然用翻旧嘅录音嚟嘅。而第一次配音翻嚟就系佢同花王合作广告，九川零第一次配音 Bulma。 之前都讲咗一二九集先至出声噶啦，九川零系。 第一唔系128集之后，第一有日未必有声。 即系总之唔系有一日指出咗噶，即系系边日嗰集之后会转做九川零，即系讲明噶，所以一二八一定系有声嚟噶。 咁咧，重點係唔係？咁重點就唔係九川零，就係、是、花王嗰個廣告就係、是、阿比達王子洗浴室，佢嘅形象 啊，唔通布魯麻洗啊？ 即係咁講，你形象即係你即係幾刷形刷形象下限嘅喎？阿牛叫王子係， 仲有形象嘅咩佢？ 咁先係反差啊嘛！我係比達星嘅王子，你竟然要我洗廁所，神經嚟㗎啦！ 好啦，咁最後一單就係、是、富民，其實唔好直接有關係嘅，就係、是、大三年突然去世。就拍緊佢拍緊日劇嗰晚，突然間喺酒店度話就一個肚痛，咁佢同戲演員就即刻送咗佢醫院，咁就因為急性心臟衰竭就離世，66歲。咁佢同動畫比較有關，就係、是、佢之前配夢超人裏面配植大事嘅新版。阿藤江雲做喺 gym 做緊健身，聽到單聲就靜呆咗。突然窒咗窒，唔知點反應嘅。而其他演員都係完全，即係其他即係啲業界人都係完全唔知道發生咩事嚇、啊。你之前我仲上緊電視喎，你仲拍緊套日劇 嘅 喎， 即係真係好健壯嘅佢，即係話就話老就係睇你睇唔出咁老嘅。 唔係佢依年好紅嘅呢幾年，佢又叫依幾年係黃金期嘅佢啊！依大佢係一上咗一隻大K 嚟噶嘛，佢係依做配角啊咁樣。系啊，连一啲动画迷都识佢，佢红到 主角都有几套啦。其实唔好咁啦， 佢都做过牙狼噶，所以其实喺依个圈里算几有，甚至配过音添。不过唔紧要啦，所以就依个就好遗憾啦。好啦，咁时间差唔多啦，咁啱好食就40分钟。 咁下兩個禮拜又應該會有其他料嘅，就唔使再等三個禮拜啦。好，咁下兩個禮拜再見，拜拜。